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36集。 少爷， 夏侯恋还想再劝，沈觉忽然转过身来，拽了一把他的手臂，他失了平衡，跌在床上。沈觉把被子盖在他身上掖好。他想开口说什么，沈觉捂住他的嘴，冷声道： 行了，我困了，睡觉。 沈觉捂着他的嘴，挨得他很近，瑞脑香萦绕在空气中。夏侯恋闻着那香味儿，脑子比白天还要清醒。外面下雪了，落在轩窗和屋檐上簌簌的响。他睁着眼睛望着床顶，不知道望了多久。寂静之中，之前发生的事一幕幕出现在眼前。一下子是戴先生花白的头发在空中飞扬，一下子又是月光下断酒黑色的斗篷。渐渐的，连多年之前的往事都纷至沓来，压雨一般掠过眼前，像是无声追来的梦魇。一瞬之间，纷杂的情绪涌进心底，白天来不及悲伤，现在竟好像喘不过气似的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平复。沈觉的呼吸声响在耳边，他已经睡熟了。夏侯恋悄悄把他的手拉下来，放进棉被。月亮出来了，月光穿过松绿窗纱，透过帐子。夏侯恋侧过脸，看沈觉恬静的侧影。长而弯的睫毛斜落在白净的脸颊上，像细细的羽毛。他伸出手拨了拨沈觉的睫毛，心中汹涌的情绪奇迹一般平静下来。 唉，不娶就不娶吧，我们俩搭伙过也挺好的， 他想。他闭上眼，侧着蜷起身子，微微低下头靠在沈觉肩膀上，也睡熟了。侯府地牢，断酒拾级而下，从阴影里走出来。地牢里的人抬起头，透过稻草一样的乱发，看见那个披着黑斗篷的男人。他个子很高，是个魁梧的汉子，脸庞瘦削，晒成蜡黄色，又粗糙，像风干的山芋片。他看起来其实一点也不像个刺客，眼里没有锋芒，也没有杀气，倒像个种田的田家汉。笑起来的时候甚至有点憨厚的味道。刺客搬了痦子和矮鸡放在地牢前面，断酒撩袍坐下来，从斗篷底下掏出一把烟斗。刺客在他的烟锅里灌上烟叶子，用火折子点燃。断酒吸着烟嘴，巴巴吐了几口烟，烟雾腾鸟而起，笼罩了他的脸。 十七啊，这儿住的还习惯吗？ 他问。 还行。 唐十七靠着石壁嘿嘿的笑。 就是牢房湿气太重，老鼠多了点，天天夜里叽叽喳喳，吵得我睡不着觉。 是吗？ 段九笑了笑。 十七啊，只要你说出我们想知道的东西，别说是老鼠，就算是蚂蚁，我们也会灭得一干二净。 唐十七爬到铁栅栏边上，陪着笑说： 叔，您是饶了我吧，我是真不知道夏侯恋在哪儿，我要是知道我早说了，何必等到现在。 他撸起袖子给段九瞧，手臂上伤痕累累。 您瞧您手下给我打的，浑身没一处好肉啊。 段九摇头轻笑。 啊，你这张油嘴啊，我知道你不会开口。十七，你可知道我为何抓你进铁栏？ 您不是想演练千金丝吗？ 唐十七搓搓手。 您看我，您要我把图纸给工匠，我一张不落全上缴了。您要千丝计谱，我也磨出来给您了。我真的是为咱们铁栏鞠躬尽瘁啊，叔，您咋还怀疑我呢？ 对了一半。 段九用烟锅敲了敲案机，道： 十七啊，小恋那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了解他。这孩子最重情义，小时候不过在谢家待了几个月，便有胆子背叛伽蓝，拼命送谢家那个小少爷逃出伽蓝围杀，后来靠着他娘捡回一条小命，好不容易当上伽蓝刺客，我从刀炉精心挑了镜铁给他，没想到他一转头就送给了那个小少爷。 小少爷？ 唐十七听得一头雾水。 就是沈爵，你见过吧？我那时只当他初出茅庐，身手不济，不当心把镜铁给落了，若非前日看见沈爵的刀，我还不知道这孩子竟然把镜铁送给了他。 段九的脸色慢慢变得阴沉。 真是胡闹，刀在人在，刀是刺客的性命，况且还是镜铁，怎么能说送就送？ 唐十七握紧拳，做出气愤填膺的模样。 就是，怎么能说送就送？这个夏侯脸真是见色忘本，小小年纪就做出这样的事儿，难怪之后会叛逃。不行，叔，等您抓了他，非得好好惩治惩治不可。 段九望着他笑了笑， 一个小少爷尚且如此，更遑论你啊，十七。你跟着他混了多少年？ 唐十七心下一紧，涌现出不祥的预感。段九还看着他，兜帽底下眼睛深邃，看不出是什么神色。他挤出一个讨好的笑容，说道： 我算个啥呀，我就一打下手的，跟他混的时候就不得劲儿。我好吃懒做还乱花钱，他早想把我给辞了。再说了，他为那个小少爷做到那样，保不齐是看上了人家的美色。 唐十七冲段九暧昧地眨了眨眼。 当初我跟着夏侯恋混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人有点毛病，这么老大人了，身边连个女人都没有。这不，您把谢家小少爷这事儿跟我一说，我就明白了，夏侯恋肯定是个断袖，我要脸没脸，要身材没身材的，这不他就看不上我呗。 段九听了愣了一下，低头沉吟了一阵。唐十七吞了吞口水，心里定了几分，没想到他随口编的瞎话还真把这混蛋给唬住了。墙上斜插着火把，火光在段九脸上跃动，一半明一半暗。段九思量了很久，笑了起来。 小恋重情义我是知道的，当初抓你来便是算准了，将来有一日他若知道你陷在我手，定不会坐视不管。我一直等这一天，等着你带我找到他。如今想来，我真是糊涂了，我这棋本来可以走得更快一步。 唐十七心里又忐忑起来，讷讷地张口： 啊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